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绮贞，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前移民署长杨家俊因为公器私用，本月中旬调任内政部参事。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下午核定警政署副署长邱风光接任移民署长。邱风光出身警察大学43级，曾经担任台北市警局长、台中市警局长、刑事局副局长等重要职务，其中在台北市局长任内快速侦破第一银行盗领案，表现备受肯定，曾经被认为是警政署长热门人选，也多次传出双北市府都有意延揽他进入小内阁。越南籍旅客23号发生集体脱逃事件之后，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昨天晚间在台南上化查获一名脱逃的越南籍男性旅客。男子表示，在越南就跟中介谈好来台打工，有人帮他们付了中介费用，等来台开始上班之后再分期摊还。他到盐城区的帝豪饭店之后，当天搭车到台南投靠越南籍友人，不过这名男子拒绝供出收留他的朋友，全案讯后移交移民署，依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侦办，其他脱团旅客持续巡线的追查中。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表示，到今天目前为止，脱逃旅客累计到案人数17人，包含移民署查获的5男4女，以及警政署查获的1男1女，目前还有131人脱逃中。越南团旅客落跑事件也引发了越南总理阮春福的关注，要求详查，并且在7天之内提出报告。越南媒体报道，越南政府昨天举行的月会中，文化运动观光部副部长表示，初步的调查已经帮助他们揪出以观光名义非法运送越南人到国外的集团，相关文件已经送到公共安全部，以便进一步调查。而当局也跟台湾联系，确保越南人在即将到来的农历年节赴台湾旅游时不会受到影响。阮春福也在会议中下令官员详查，并且在7天之内提交报告。教育部今天公布107学年度官方版的大专院校全校新生注册率，包括高院、科大、明道大学等8校注册率不到60%，比去年的17所学校大幅减少。教育部分析，跟今年首度计算境外生人数有关，其中注册率不到60%，而且学生人数不到3000人的，只有南荣科大、和春技术学院以及华范大学，也就是濒临退场或转型的淹水线，这3校将进入留校查看名单。私校转型退场条例草案规定，私校全校学生数如果低于3000人，连续2年注册率未达60%，列为退场或转型的专案辅导学校。外界将濒临转型或退场的院校形容为溺水大学，将这2个门槛视为淹水线。受到美国股市剧烈震荡翻红激励，台股今天开盘走稳，中场上涨85点，来到972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37亿。今天包括台积电、大力光、鸿海等电子全指股都维持小涨格局。由于2018年台股今天封关之后休市4天，市场追加力道相对的保守。不过在台积电走稳领军下，指数缓步拉抬，尾盘在集团股做账急拉42点，指数中场站上了9700点。以2018年台股表现来看，指数大部分的时间都维持在1000点之上，但是受到10月初美国股灾波及，台股从10月初的11064点高点急转直下，到10月26号最低跌到了9400点，今年的低点。累计2018年台股跌掉915点，市值大约蒸发2.5兆。如果以累计开户人数1022万来计算，平均每名股民2018年资产大约蒸发了近25万。 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38点，来到2003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5点，成为204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0点，成为24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2点，成为7237点。香港指数上涨104点，来到255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0点，成为3065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741对一美元，台币升值6.1分，成交金额3亿8400万美元。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强烈东北风影响，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地区可能降下局部大雨。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天气寒冷，其他地区也偏冷。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雨，北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北部13到15度，中部18到22度，南部22到25度，东部地区17到22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金银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是你，因为我只喜欢你。 去平凡也会丰富回忆，有你陪伴的日子里。 谢谢陶晶莹专辑，人生的好，因为有你。 只要能拥有你，与你一起平凡也能留下痕迹。因为有你，我的态度是真态自如。 管他水清腻不腻，我的人生尽力就精彩。陶晶莹最新单曲《四个漫画》。谢谢陶晶莹专辑，数位平台已经全面上架。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艾怡良。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就是觉得冷的时候就可温暖，简单就是 是寂寞孤单时候有人陪的晚餐，然后两个人缓缓地踮起脚尖，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像小孩很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征服，退一步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有你带路，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舞，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像小孩很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征服，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 天气很冷，那个鞋袜还是穿好吧。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五，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开始带配你光着我的脚丫子。可能对很多人来说，今天 last day 最后一天上班咯。 耶，放假放假。 来电台路上其实车子蛮多的， 啊，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在放假了。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呢，不是一周大事， 是什么？ 一年大事 哦。今年做了什么大事？是不是 有四位朋友在去年，他借由这个平台许下了他2018年的愿望？ 所以我们现在要 call out 吗？ 对，就是我们这小时是来讨债的。 呵呵， 四位朋友：云林的吴先生、新店的嘉宁、汐止的杨小姐，还有彰化田尾的杨小姐。你们在这一年有离开我们吗？ 天哪， 你们还记得你们许了什么愿望吗？两个讨债鬼要来了，我跟你说， 我好期待哦。迫不及待要进入到2019年，2019年想要听大家新年愿望嘞。 下星期我们要干嘛？一二都不行，下星期三有访问吗？好像也没有。 迫不及待，迫不及待。 所以下礼拜可以找一天来进行2019年的愿赌服输。愿赌服输呢，就是你打赌的话，当然就是有赌注 哦，还有赌注哦。 这就是认真的。 要赌什么？每个人赌注 也是由你自己 决定， 对，都是由你自己决定这样。然后我们当然会一起商讨这样。 我昨天才录了最新一支的，就是我的 YouTube 影片，嗯，也在讲这个新年愿望这件事情。但其实新年愿望，我觉得长越大，真的会越来那个动力会越低落，因为觉得每年就是许了以后， 你已经看破红尘了， 就是也没有好好去做的话，那你白许干嘛？你就只是许了以后，反而让自己更失望，然后自己越讨厌自己而已。嗯，对，然后所以就做了一支影片，就是下午的时候也会上架吧。如果大家有关注欧马克的话， 待会我会叮咚叮咚就对了。 Yes。今天我们要来讨债，在2018年那个时候，应该是2017年底许下了新年愿望的人。今天有四位，我们首先呢要 call out 给云林 吴先生， 吴先生 Mr. Wu， 我们都没有事先说要打电话给人家，哎、欸， 酷，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嗨， 你好， 请问是云林的吴先生吗？ 你好， 你好， 我你是 Murray， 哇、 Murray ， 他听到，他听出来是 Mary， 云林吴先生，请问一下你，哦，我是马克，你好，请问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知道 你现在在上班吗、 欸？对啊，在上班。 那方便跟我们进行三分钟的对话吗？ 一定是方便。 好酷。 那我先问自己，就请云林吴先生自己说好了。你记得你2018年许了什么样的愿望吗？ 自己出国旅行。 Yes。 你说自己一个人出国旅行啊？ 是的啊。 他说他要克服一个人旅行的恐惧。 OK。那2018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就是今天的上班日最后一天，你有没有做到？ 完全没有。 什么？这么简单的事你也没有做到？ 哎、欸，我真的是不想对别人愿望做出任何什么简单不简单的评论，可是你这个真的是没有很难。 怎么会这样？ 啊，没有办法，自己开店呐、啊，然后就。 就是又忙这样子， 要忙啊，然后就是说， 借口一堆、欸嗯， 要出国就会跟家人朋友这样子， 真的是忘记了。如果没有这样提醒的时候，我真的是忘了。 可是我们提醒你是今年最后一天的提醒你，我们没有年的中间的提醒哎。 对，我知道。 那吴先生，你刚刚一开始接到 Mary 的电话的时候，你心想是发生什么好事？是不是？你没有 ？我就想说， 哇塞。 哇塞！ 糟糕，来了来了！你一听到他的电话就知道来了，是不是？ 我就想说啊，真的，哎呀、啊，忘记了。 吴先生，我想， 玛丽不可能没事打电话给我的、 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吴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问，就是你刚刚说很多关于你愿望没有成真，是因为你很忙。嗯。可是因为你许这个愿望，是因为你想要克服一个人的恐惧。你究竟是因为还恐惧这件事情，所以迟迟不去做，还是真的太忙了？ 未听先猜，他会说真的太忙了，但这是借口，我们不需要听到你的借口，你就是找借口啦， 就真的是有点忙， 你看你看， 那吴先生，你记得你的愿赌服输，你的赌注是什么吗？ 好像是保什么。他怎么答是吗？还是什么东西？我忘记了、欸。 你说呢？要寄两罐胖胖瓶的维大力给我们喝？ 为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赌这个东西。 但是那个胖胖瓶的，好像还蛮难找的哦。 就那种很大，会在那种冰柜最下面，维大力大的胖胖瓶两瓶这样。 哦、那个真的是， 你不要把它变成你2019年愿望哦。然后在我们那什么？然后再隔一年再回来跟你要，不行这样子、哦。 我们这边没有提供续约的服务、哦。 我写，知道，我会去把它弄出来。反正就用写的，维大力胖胖瓶。 我不知道一个男人找借口找成这样子是不是很难看、 啊？各位听众啊，你看不把愿望当一回事 ？Oh my god！ 不是啦，真的。我会去找，我会去找啊！ 你2018年愿望已经没有办到了，这个赌注你自己还不想办法让他弄成功的话，我这边也是无话可说啦。 好啦，会啦，愿赌服输嘛，对不对？ 虽然说你自己许的愿望没有做到，还是祝福你新的一年平安顺利喽！ 谢谢玛丽，谢谢马克哦， 拜拜， 拜拜， 感谢，拜拜。 哇，第一通顺利成功，虽然他没有达成愿望，但是他至少有接电话，而且他认识你。 哦，对对对，这就是蛮开心的起步。 就是他，忘了问他有没有继续在听飞碟电台。 哎，真的耶。 对， 应该是有吧。 哦，不对，不然他会不认识我，对不对？ 对啊，嗯、下一通。 哦，好好玩哦。嘿来，我们现在呢是每年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就是要许下新年的愿望、新年的计划。那么去年在2017年底许下愿望，这些人经过了2018年一整年，有没有达成呢？ 喂， 你好，请问是佳宁小姐吗？ 嗯，对。 佳宁小姐，我们这里是飞碟讨债公司。 不好意思，我现在在骑车哎。 哦，好好好，那你还会骑多久呢？ 我可能还要骑段路。 那好，你先专心骑车好了。 OK， 好。 好， 拜拜。 啵啵。 对，刚刚这个奇妙的氛围是怎样？ 因为我想说骑车应该让他马上专心骑车， 你为什么不赶快告诉他说我现在是五马力，你给我路边停下来，你2018年的计划达到了没？ 人家可不是赶时间啊，而且我怕就是他心一慌的话他骑车会很不稳。 他刚刚听起来是不认识你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还是你讲了飞碟讨债公司他已经有一点点感觉？ 他可能会边骑越想越不对劲。 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你知道吗？ 干嘛？ 你给一个嫌疑犯就是五保，就让他就是保释出。他现在可以串供，他现在有你现在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在罗织他的谎言，你知道吗？ 他的愿望就是减肥，还要想谎言。 你知道人会为了就是找借口是会做出很可怕、很多很下流的事情的。 哎，你刚刚还在说什么？我们去年跟人家许愿望，对人家很严格，然后管人家愿望管东管西。 我觉得管愿望很严格，但是对管愿望很严格， 人就是对自己负责。你在那边想串供干嘛、啊？ 但是就是当我们要讨债的时候，这件事是应该要严格的。许愿可以门大开，但是你如果许下愿却没有做到这件事，我们需要严格看待。 哦， 这是你的人格缺陷，你知道吗？ 不是，我对人家在骑车就是会很紧张，我就是想让人家专心骑车。我现在来讨下一个债。 好，第二通的讨债我们没有成功。吴玛丽是一个很心软的讨债人，他就这样子让他滑溜过去了。 我刚刚说是骂脏话。 好，我们的电话有时候按一个键，他不小心会连按三发，然后我们就只能重打。然后那电话非常的那个老旧了，所以打一通电话有时候可能会花掉三分钟，因为同一个键他会一直按不出来。 好了 好了好了。喂。有， 喂， 你好，请问是细职的杨小姐吗？ 嗯， 你好，我这里是飞碟电台。 喂， 喂，听得到吗？ 喂， 杨小姐听得到吗？ 喂， 为什么一直喂啊？杨小姐你好，我们是飞碟电台。 喂，有听到吗？ 你听得到我们讲话吗？ Hello， 有听到吗 ？Hello， 哎、欸，他听不到怎么办？ 没道理啊，你听不到我们讲话，那就只能再打一通啦、啊。 那我， 喂， 我再打一次哦，哼哼。 你刚刚讲的没用。再打一通。为什么会听不到嘞？没有道理啊。哎，又按到，哎， 我有点 是不是很愤怒？没有，这件事不要交给我，我会更愤怒，我会对机器非常异常的愤怒。 的 第二次尝试。好的， 好的好的，细致杨小姐。 喂， 杨小姐您好。 嗨， 杨小姐，你这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吗？ 有。 嗨嗨嗨，你好，我们这里是飞碟电台。 嗨，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嗨， 杨小姐你好，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打算给你吗？ 哦，我知道，去年的那个 愿赌服输大会。 对对对， 没错，很棒。杨小姐，去年你许下什么愿望？ 考多益。 2018年要考多益。 没错。 然后要考几分？ 850分。 要考850分，要拿到金色证书。 哦，我说我考到850。 哦，你考到了850分。 天哪！ 对， 他去年学用是800分。 哦 ，extra 多了50分，多了50分。 低空飞过， 低空飞过，拿到金色证书，拿到 C 2。 没错。 哎，所以你心里愿望成真了耶。 对的。 你还记得去年你的电话有引起飞碟一个波澜吗？ 为什么？ 哦，真的吗？ 因为我记得你好像那个多益的分数是不是一直拉得很低，就是你一直很没有自信，我有记错吗？ 哦，对呀， 他就是说几分就好啦，这样就行了吧。 哦， 然后大家越听就觉得说 不行啊， 然后最后就是被我们逼说要800分。 哦， 然后那时候你蛮紧张，觉得800分很难。 对，我觉得不可思议， 是不是？你新的一年太棒了， 你太棒了。哎，你是什么时候考到的？ 大概6月份。 哦，年中就达标了。这那是考第一次吗？就是2018的第一 次。 哦，第二次。 我考两次，对。 OK， 那第一次考几分？ 750。 哦，其实就已经超过， 就快到当初我们逼你的标准。 对，但是还是没有达标，所以我就决定要再考一次。 哇，你是有认真看待，你看看。这就是有认真看待你许下的愿望的人。750了，其实不错，但是还没有达标，所以我就再考一次。 对， 那你当考到850的时候，你心里有想起我们吗？ 有，我想起，还好你没有激励我。 所以你是有无限潜能的。 啊，我还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考到了850，当你达到你的愿望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鼓励你自己呢？ 有，原来我也可以做得到。 很好，就是这样。 That's the spirit。 有， 恭喜你哦，杨小姐，祝福你新的一年平安顺利。 杨小姐，我想问问你2019年有什么愿望呢？我们不会再打给你了。但是只是好奇。对， 2019年哦。2019年我想想哦。 好，看来目前是还没想到。 对。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 希望可以怎么说呢？我想想哦。 当初他有说他有点想出国工作。 哦， 对对对。 但出国工作多益没有用啊。 对，只是想说， 只是想加强，顺便加强一下英文能力。 对对对，没错。然后希望可以多去再多几个国家玩一玩。 OK， 去旅行这样， 看看不同的风景。 好的，谢谢你，杨小姐。 好，谢谢， 新年快乐哦， 新年快乐， 拜拜。 间谍放送，记你的名字后强势回归 ，Red Wimps。OK Rock 爱纽最强豪华阵容，跨刀合作。信榜冠军全新专辑《翻转世代》，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为您插播低温快报。近日日夜温差大，提醒所有用路人注意冬季行车安全。 Mercedes-Benz 冬季守护活动，让您在气温多变的冬季仍能安全驾驭爱车，想去哪就去哪。即日起至1月18日止， Mercedes-Benz 冬季守护活动，让您冬季行车安全无顾虑。完美之路不该止步。 有其田哥起锅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放眼崭新的未来，安心是你我心中不变的期盼。全球医美领导药厂艾丽根始终明白，微整形与体雕优质产品让人安心永远放第一，坚持一甲子让你绽放一辈子。 艾丽根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里路，艾丽根 Elegant。 人生很公平，有时候输，有时候赢，有时候赢了反而输，有时候输了就是赢。施文斌2018情歌创作专辑《无输无赢》真的很爱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 2:31，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我们在进行2018年的愿赌服输大会的讨债大会。去年呢，你曾经在哥哥妹妹有意思许愿，今年我们来问问你这个愿望许成功了没？好，我们接下来要打给那个彰化田伟的 田伟田先生。发生什么事？ 对啊，怎么会这样？为什么突然变这么大声？ 好恐怖哦！彰化田伟田先生，哎、欸，这个可不可以不要每一年来一次啊？我们可以每一个礼拜来一次嘛，好不好？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五，礼拜一许愿，礼拜五就收钱，好不好？礼拜五就可以看看，就是你有没有好好，你有五天可以好好的做这个愿望。我们应该把它剪短一点，让大家会变得更厉害一些。田伟田先生， 杨小姐， 哦，杨小姐啊。田先生 ，pick up， 啊不， 喂， 你好，请问是田伟的杨小姐吗？ 哦，对， 杨小姐你好，我这里是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哦，嗨， 还有马克在我旁边。 嗨嗨嗨，杨小姐你好。 嗨嗨，你好。 杨小姐，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打给你吗？ 我知道，我记得。 哦，你记得是不是？ 是是是。 为什么你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达成的样子？你那时候许了什么愿望？ 有啊， 哦，你有达成啊？ 你还记得你许什么愿望吗？ 我要减肥。 减肥啊？ 对。 减多少？ 成功哦，可是还没有到很成功哎，我只减到60。 你那个时候设定是多少？ 好，我忘记我设定多少哎。 那个时候好像是他就说。与其那个减肥数字，你是说你要维持你的运动习惯 哦？ 对对对对对， 所以要维持运动习惯的话，你现在维持住你的运动习惯吗？ 有啊。 那你这一年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运动习惯嘛，就是追小孩啊，然后慢跑。 慢跑，每周都会固定慢跑。 对对对，每周，然后可能就一三五这样，就是就会固定三天，至少会三天去。 哎、欸，三天很多哎、欸， 蛮棒的，蛮棒的。 因为我六日就大吃啊。 这不太好吧？好，但重点是有运动习惯啦，重点是有运动习惯。 对，然后有瘦下来，但是说还没有到说理想的体重这样子。 哼，那你理想想要到多少？ 希望可以到58。 理想到58，现在67，还有9公斤。 对，那今年还可以再许愿吗？ 今年还会许，你还是可以许你的愿望，只是我们明年不会再打电话给你逼迫你这样子。 是。 但是如果你觉得在这个空间喊出来对你格外有动力的话，你 有动力，有，我觉得超有的，因为是想说你们一定会打给我，所以一定要爽，所以一定要去运动。 没错， 我觉得就是能够持续一周三天，一年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 没错， 你有跟你自己讲先鼓励一下吗？ 有有。 真的，听起来好开心哦！ 对啊，谢谢。 那祝你新年快乐喽！恭喜你，杨小姐。 谢谢，新年快乐， 拜拜， 好，拜拜。 怎么办？我们剩最后一个，不知道骑到目的地了没的。 你说骑车小姐啊？ 对啊，嘉宁小姐，我们到底何时可以打给她？ 现在就打，叫她靠边停。 有多么值得让自己不快乐，被难过缠绕着，我也是过剩着你的。以为黑白就可以呢，感动多深。 胜熙的不该不该2018年的愿赌服输，一共有四位朋友报名， 讨债率是 75%， 达成率是 50%。 哇，刚刚呢我再打给了嘉宁小姐，但她没有接，再给她一首歌的时间，奇异悔儿。 你看就是把嫌疑犯放走以后，她就是不会回来了嘛。 我相信她。 时候没有一句，没有一句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执迷。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一句，没有一句话说清楚，清楚离开的原因。也许他可靠，他实际，他不一样，他能够给你安全感，不是梦想。谁还在乎一起傻傻说过的那些话？没关系，我们分了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没那个福气，没福气却又爱上你。就算哭了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问题，痛痛快快给我一枪，我没关系，我没关系，我没关系。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一句，没有一句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执迷。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一句，没有一句话说清，说清楚你离开的原因。也许他可靠，他实际，他不一样，他能够给你安全感，不止梦想。谁还在乎一起傻傻说过的那些话？没关系，我们分了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没那个福气，没福气却又爱上你。就算哭了没关系，这不是你的问题。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逃跑的犯人把你抓回来。嘉宁你好。 喂，你好。 嘉宁，我是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嘿嘿，你好你好。 嘉宁，知道为什么我们打给你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刚刚接到电话。 那你记得，哎，我先问你好了，请问您现在12月28号您的体重是几公斤呢？ 哎，好像是45。 这么瘦？ 45。那你记得您在2018年许的愿望，你已经减肥成功了，你想维持在哪里呢？ 我印象中王是说44还是45是吗？我有真的有点忘了。 没有错，他就说他要维持在44公斤，可能觉得很瘦，可是因为他比较娇小，他只有152公分而已。 哦， 对对。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2018年许的愿望，你有成功吗？ 算，应该算是，应该有吧。 有成功。太棒了，太棒了。 谢谢。 那这一年维持体重，维持你的体脂，对你来说，你有觉得非常困难吗？ 有，很困难，因为我非常爱吃。 那你是如何克制你的食欲，或是你有加强运动吗？ 对，加强运动。 你做了哪些运动？ 跑步啊，游泳啊，骑脚踏车啊，瑜伽。 好多哦。 对，因为想要维持，然后好像大概知道好像12月会讨债吧，所以最近就 最近跑得更凶。 对，跑得更凶。 所以你觉得许愿有人要最后追你，还是某种程度是有用的？ 有用。 好，希望恭喜你2018年成功了，祝福你新的一年也是平安顺利哦。 谢谢你们，谢谢， 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我们达成率很高，哎， 75%。如果在新的一年 你也想要继续许下目标的话，哦，下午我在我 YouTube 频道也在做这一件事情。 嗯， 对，然后一样也是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哦，不是许一些那种，比如说 我要中乐透这种。 对，然后是什么？我希望， 我希望我男朋友会娶我 之类的。这种不是你能控制的，就是我希望，就是我能加薪。嗯、听起来好像是你自己，但其实不是，因为那是老板决定的嘛。嗯、对对对，所以就是你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目标。 嗯，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让我们参加新的一年的，让我们向自己努力前进，变成更好的人吧。在YouTube 的马克，哎，欧马克。 唱一首歌给你，已过了今夜，世界就毁灭。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在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看太阳南去，月光失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oh, 感受到什么在剧烈战斗，是天空握着你的手，别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看着你，最后一次看着你。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请留在去，月光失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请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多想拥有拥抱你。 进发金曲。 最特别的人最容易被怀疑，最真实的创作最经得起考验。没人想得到，这是瑞玛席丹的个人创作，你知不知道？ 我们都在找找什么，什么这么重要，我们都在等等什么？什么这么值得去等？ 黄中岳、陈君豪、陈建奇、黄韵玲、周志豪五大制作人全专辑呈现瑞玛席丹的音乐世界，从畏惧开始到无所畏惧的开始美丽，我们都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什么？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什么？ 生瑞玛西丹，首张创作专辑《你知不知道》。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想跨年，又不想人挤人， 希望能大口喝啤酒，吃美味大餐， 想要开派对玩，交换礼物， 那就到信义区超夯的 伯克金啤酒餐厅。 12种纯正德式生啤酒，50多道创新欧陆餐点，跨年期间全菜单正常供应。 周末夜晚还有 DJ 电音派对，陪你狂欢倒数到跨年。 金车 Buckskin Beer House 伯克金啤酒餐厅，陪你从早玩到晚，一路欢庆到2019年。 提醒您，禁止酒驾，未成年请勿饮酒。 星期三，星期三，今天星期三， 星期三干嘛这么开心啊？ 当然，1月1号到3月31号，每周三来台塑、福茂、全国、西油等加油站，汽油加满25公升，出厂原优惠再折扣25元。 台塑石油九五加，就安心。 2018亿万翻唱女神，2019首席唱作新人文慧茹。 只有眼泪才会懂。 文慧茹1号创作专辑《亲爱的你，怎样的我》，1月4号即将揭晓。华演国际。 有人在吗？ 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绮贞已经登场。 为何听不见你回答？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12月31号起要带给你的是邱诗琳。 一克拉的感谢，把辛劳变笑脸，房子很小，却是拥挤的乐园。出门受的考验，回家得到慰藉。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必要，这肯定别来得太迟。 这个女生呢，叫做景安。 静安捷运站。 不，对对对，身为新北市民、中和市民，你很容易想到静安捷运站，它的景呢是景容的景。 下一站南势角。 奥子站。 上一站顶溪。 静安这首歌曲，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 你和这个世界的距离并没有很远。 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呢？ 中国啊，新加坡啊，都会要求我们念和。 我和这个世界的距离。 但台湾好像蛮长，就是以前啦，以前年代久远的时候，我们也都念和。 嗯。 但你现在越来越听，现在唱歌啊或什么，我们都讲汉。 汉。 嗯。这也是可以分辨，就是 那这有正确跟不正确之分吗？ 没有、啊， 没有。 对啊，读音而已。 2:55，这里是一个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来自于江美琪。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在1月12日要在 TICC 举办他的演唱会咯。 各位，各位， 嗯， 你上 YouTube 搜寻欧马克了吗？各位，各位，你许下你的新年新愿望了吗？各位，你不要一直笑。如果还没有的人，请你现在马上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欧马克。 你欧马克要讲得很仔细、 哦、 搜寻 欧 马克， 搜寻欧马克，让我们一起为新的一年许下可以进步可以持续的目标 好吗？ 还一定要好吗？哦， 你不要再让我讲更多了 哦， 却收获了多彩的歌。我们都是有歌的人，平凡俗有，相遇分开还有感想，等待捕捉。我们都是有歌的人，轻轻唱着爱过方向的渴望。东流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1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3天2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什么？这么傻眼？ 不要继续胡闹，我的睡眠不太够。 最闹新人 Karen Sissy 首张专辑《傻眼》，12月21大闹乐坛。 傻眼。 华研国际，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 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新北市板桥区笃行路的阳信银行今天下午2点多发生抢案，一名持枪歹徒闯入银行之后，喝令保全不要动，同时要求行员将钱交出来。歹徒抢走部分现金之后，骑乘蓝色机车往福州桥方向逃离。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展开围捕，至于遭抢的金额仍在清点当中。台北市长柯文哲为了国父纪念馆跟大巨蛋南侧地下连通道出口，多次跟中央交锋，甚至抨击文化部卡大巨蛋。不过台北市文资审议会今天通过国父纪念馆市定古迹身份，未来如果在国父纪念馆空地设置大巨蛋连通道出口，必须送北市文资会审议。北市文资委员会审议国父纪念馆，委员都认为国父纪念馆由国内重要建筑师王大宏设计，建筑本体极具特色，馆内也多次举行国内重要颁奖活动，具有古迹价值。此外，都发局也建议国父纪念馆北侧停车场为了因应未来使用，建议古迹土地定着范围退缩到建物北侧10公尺。文资委员刘义昌则认为，国父纪念馆周边整个街廓，包含了光复国小的部分，都应该做规划，未来再做讨论。台北双子星开发案价格标评选出炉，香港商南海发展公司以及马来西亚商马顿公司团队获得最优申请人资格。对于得标团队的中资疑虑，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说，针对双子星开发案是否事先已经定好标准作业程序，就送经济部投审会去审查资格，所以如果有中资的疑虑，那应该是经济部投审会要出来说明的。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前瞻第二期特别预算，备受地方政府关注的都市推动捷运预算一毛未删，全额过关，但是其中的1/10预算冻结，必须提具书面报告才能够动支。前瞻第二期特别预算中占比最高的3项预算，分别是731亿的均衡城乡建设、593亿的水环境建设以及422亿的轨道建设，而轨道建设中又以都市推动捷运最受关切，包括了高雄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都会线黄线建设以及周边土地开发计划、台中捷运蓝线规划作业、台中捷运绿线规划作业，共编了98亿221万7000元，全额过关。但为了监督执行成效，立法院同时决议冻结1/10预算，提出书面报告之后才能够动支。前瞻计划是以4年为期程，预算上限4200亿，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相关部会必须严守前瞻条例以及公共债务法的相关规定，管控债务以落实财政纪律。高雄市长韩国瑜认为高雄机场负载量不够大，看上7年前就已经没有民航机起降的屏东机场用地，提出希望能够新建高屏国际机场，引起南高屏地方热议。高雄市新闻局长王浅秋今天表示，高屏机场是个初步构想，是以区块来看观光以及运输，希望能够跟屏东一起拼观光。他认为高雄机场现阶段还可以符合需求，高屏机场是一个愿景，当高雄观光能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势必需要一个够大的国际机场。台南市长黄伟哲则说，高雄小港机场是国际机场，由台南机场辅助也不错，如果高雄新建第二个机场看不到实用性，认为可以将台南跟屏东机场活化，让南高屏3县市机场综合利用，对于中国大陆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观光客是有帮助的。屏东县长潘孟安则说，不知道韩国瑜确切的说法，会在了解之后由办公室回应。屏东地方人士则认为乐观其成，但屏东机场位于在屏东市跟九如乡交界，跟高雄间并没有大众捷运运输系统，要推高屏机场可能性很低。

就算折磨，磨出了花火。造化弄人，就算被弄，弄出个结果。物极必反，反转现在，否极泰来，取代未来。天有不测的风雨，有你相听，我逆风飞行。真实的活着充满了考验 ，Life and Life。或许会丧气，但我不放弃。身边的风景，一直都有你陪我前进。勇敢的走着，沿途有坑洞，来本来可以流眼泪，但我不怕泪，勇敢来，是不重来的了。 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Life and Life， 他一开始唱《好事多磨》， 是谁磨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了很多新闻，听了心有戚戚焉，觉得这两句他唱的好有感情。让我们欢迎，哥哥妹妹有意思，真正的， 真的是真正的哥哥， 哥哥回来了。 嗨，飞碟的当家花旦跟当家小生，这个玛丽哥，玛丽姐， 玛丽哥， 马克哥， 马克姐。天哪，焦董来了，焦董来，真的元老级的来了。 那个对，因为那个歌词就是在事发当天晚上火速赶出来的，所以确实像好事多磨，或者是否极泰来，或者是什么那些词，都是当时网友，比如说鼓励你啊，加油啊，我们常会遇到这种所谓的就是路过的鼓励了。那这种路过鼓励其实到底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所以好事多磨，那是谁磨的？ 那个真的就是好像我还 否极泰来什么时候来？ 我之前听到就是你去校园的时候问同学说，同学我们现在都说要勇敢追梦，就要有梦想，但如果你知道你的梦想其实你要追30年，你还追不追？ 你还追不追？ 可是下面小朋友都很天真的说 追。 对啊，大家都会这样，应该是说多数的人都会告诉你要勇敢追梦，少数的人才会告诉你说30年。这个你要不要？就是或者说你有没有这个勇气？你有没有这个毅力？ 有没有这个觉悟啊？ 对呀，很多事情就是要先泼一点冷水比较好，因为对，就是刚讲，到底否极泰来何时才来嘛？没有人会告诉你的。 很多时候还是要交给命运。但30年的梦想，这一张黄子佼首张专辑《Life and Life》终于问世了。今天你有任何问题想要问一波佼佼哥的话，你也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虽然新闻写了很多很多，但一开始送上这首同名歌曲《Life and Life》，用100场记者会换来的歌曲，还是要请佼哥介绍一下这首歌的如何得到它的呢？ 故事。是发生在一个版权有问题的日子，那当时我就有一点崩溃，然后后来开始有人在安慰，不知道消息怎么传到阿信那边，因为当然我们是连友，但并不是互动频繁的。他就私讯，那私讯之后我其实是很激动，因为我并没有一定非得把这第十首歌补上，因为我认为就是命运捉弄嘛，就变9首。可是我思考了一下，因为10多年前在 MSN Messenger 的时代，我曾经跟他邀过歌，那个时候也是要筹备专辑，那么当时他还真的给我了，应该说我这一生里面跟所谓的演艺同仁哈，比如说什么很多很会写歌的人，我好像就要过那么一首，因为当时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要什么，我就告诉阿信，他也真的给，结果又留局了，所以我就在想这个缘分很奇妙，他是第一个跳出来说我们赶快帮你做一首歌，那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未完的事情，是不是在这一刻要完成它？我整张专辑没有人跟任何人邀歌啊，结果没想到却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了这个人。那后来当然韦礼安也出现了，黄大炜、黄韵玲老师都出现了。 可是会不会后面陆陆续续来这些可以做下一张了？ 也不要， 因为 这些都不是我要的。我如果要就不是这张专辑了。我就是没有跟任何人邀歌，我要的歌都是我要的歌，而不是我邀的歌。所以这个时候就觉得好吧，那就赶一下，我就取消了我日本的旅游，然后就赶快留下来。真的是连夜把他赶出来，包括歌词写的时候，就是那个 timing 很特别、嗯、比如说我才刚主持完一个三四个小时累得半死的活动、嗯、然后回家等 demo、 嗯、 那本来他说九点要给我，后来他也十点半才寄过来， 嗯， 要给了两首，结果我选的第一首就是刚刚听到那个是怪 手， 怪 手， 他写给两首， 嗯， 他就是没有告诉我是谁创作的， 嗯， 然后我就选了那个，后来才知道是怪兽的曲， 嗯，你知道在焦哥说要发新专辑这个消息释出的时候，因为你专辑的内容封锁的非常彻底，然后有一次我在电台遇到佑佑，我就忍不住问他说，你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焦哥的新专辑风格是什么吗？因为我真的太想知道了，因为你知道等了这么多年，然后焦哥听那么多音乐，访那么多音乐人、嗯，然后我就觉得说。真正难的反而是这时候你要抉择，你要做一张什么样的专辑，然后你会跟谁邀歌？比如说你会跟艾怡良邀歌吗？我就一直问佑佑，佑佑说 吗 我就是想象不到那张专辑会什么样子。他口风超紧、他说我真的不能说，我老板会杀死我。 对啊，因为真的不能说。 然后后来出现真的是蛮惊艳的，就是。我们讲这张专辑的骨干就是九首歌加一首 bonus 嘛，然后九首歌有五首是焦哥自己写出去的词，然后拿回来唱，然后四首翻唱，有一种返璞归真感。 对， 焦哥要介绍这一张专辑吗？ 多数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象说，哦，又是另外一个陈汉典嘛，或是另外一个、 先不要 沈玉琳嘛，就是他们都有过这样子跨界的歌，那我也有过，我的爱气头就是我很综艺的歌嘛。 嗯、 我跟汉典他们又不太一样，因为我曾经有过，包括综艺节目里面的掰歌、超级幸运天以前每个礼拜录一首、去翻唱什么明明白白，我这些梗我已经玩到已经有一点可以停止了啦。好，所以我要做一个专辑的时候，绝对是正经事。做什么要像什么。要做一个就是一个歌手的专辑，而不是一个综艺人的专辑。这是主要的思考。也因此他才会等三十年。如果我要做一个那一种东西，搞不好早就做了。 对啊， 像亮哥哦，就是 Super 亮什么的，还是你看亮哥到第三张专辑还是 Super 亮的，他还是一个比较那样子的感觉， 比较游戏，比较开心。 对对，那我不愿意。 好。 那我也不想，所以我就不妥协嘛。那活该就等三十年嘛。 而且我是一直到现在今天我才知道，就最近我才知道，原来焦哥一开始进入演艺圈，你想当的是歌手哎、欸，因为我真的一直以为你还是一。 我埋得很深，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冷酷的人。比如说我在做主持的时候，我必须冷静。别人哭我不能跟着哭。我不能跟着说，其实我也好想出唱片。我不是这种主持人。我是负责维系的。所以我藏得非常非常的深，深到可能我身边很多。好朋友像丁文琪他也吓一跳、认识我这么久，包括小英姐今天刚刚中午在连线的时候，他就说哦，原来当年我们在做别人的专辑的时候，然后 你是这么想做， 旁边的这个人其实才是最想做的人、他就说他没有想到，他也忽略了，他觉得很拍谁这样、那确实是这样啊，你看陈大天出了两张，亮哥出了三张，我都陪在他们旁边呢、 心中充满了恨。 有一种恨，但是那个恨到后来已经有点快放弃了。就你就觉得啊，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就像你刚刚讲的，我对学生说的残酷的话，我其实也对自己做很多残酷的事情。我会告诉自己说，可能人生就是这样的。所以阿德在之前的前导语片他就说，我是对自己非常残酷的人。我把欢乐给你们，可是我对自己极度的严格，极度的残酷，极度的病态。你跟我中过红白你知道吗？其实后面是很肃杀的。我们的气氛是很肃杀的。为什么？因为你上台要行云流水， 好像很轻松开心自在， 唯有你后台做到滴水不漏，你上台才可以行云流水。所以很多人会想象这是一张很 funny 的专辑，就不是嘛。 是很认真的。 对， 那刚刚说到了九首歌里面有五首歌是焦哥写的词拿回来唱，焦哥写过差不多快四十首的，交出去快四十首， 可能超过一百首，但是卖掉的然后备用的，像你看我写给苏慧伦有 OKOK， 对， 其实苏慧伦的《鸭子》那首歌我也有笔稿， 哦，是啊， 对，可是我的稿就没过。彭佳慧的《敲敲我的头》，我也写过，同样的五个字，我写的也被退。 那你写那五个字是什么？ 没有，也是敲 敲我的头， 他们的 title 已经定了。 那 我写的词他们不要，后来就是老师自己拿回去自己写，刘老师。那我家里都还有当年 几十年前敲敲我的头的原始 demo 卡带、哦、所以其实我曾经写过的词已经超过至少几百首、嗯、那卖掉大概就这些。 那你怎么决定你要拿哪几首回来 适合与否啊、嗯、比如说像我写给 Coco 的呜呜啦啦啦，或者是写给新梅姐的 CNT and 你，或者是 OK OK、嗯、我都觉得不适合现在的我、哦、 还有桃子姐的电子情人， 对，你那个我写的是 里面那个 另外一个版本， 对对对， 完了 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太久以前 啊 My style、我的时代， 哇，真的是很会见缝插针为自己加分的佑佑， 助理真的不简单， 对啊， 这个很久 My style、啊、 真的耶。那时候还想说因为一字排开想说我、哦、真的是蛮多的，我刚原本还想趁机问说怎么不唱沙滩派对好棒棒这样， 对啊，左左右右的歌 多可爱， 王彩华的歌、哦、高山蜻蜓爱望彩花，你觉得我适合吗？那这摆明是为他写的、啊、高山蜻蜓望彩花，望了彩花， 望彩花、 嗯、 对对对。 这张专辑呢，有一首歌蛮适合在下午的时候来听，让大家开心一点，振奋一下。 哎，平常马克思都不说话的是吧？ 没有，我们就是看谁坐在哪 边。主访人，因为我怕我讲话会打断他的节奏。像刚刚我就想要补充，像刚刚焦哥讲的那些， 哦、你都不让他讲话。 他坐这边，我也是都不讲话，就是看谁坐这边这样。 焦哥刚刚帮大家写的那些，也都是会比较游戏跟比较趣味性的，所以就觉得不适合收进来， 对对，有一些是这样， 对不对？ 但 Perfect Life 是例外，嗯。Perfect Life 其实也很有趣，因为它是 Yuki 的歌，嗯，那适合那个时候的 Yuki， 也不适合现在。可是因为它的情调跟气氛，我一直很喜欢，包括它的副歌，我到可能过了五年十年的某一个午后，我还是会哼出来。嗯，我觉得这个歌对我来讲就有意思。嗯， 所以那时候写这首歌给他，你就是在针对他写的吗？ 多数的歌都是定做的，嗯，都是量身定做的。 那什么样的生活是 perfect life 呢？对焦哥来说， 其实这个歌词里面有很多都很像我自己想象的、嗯、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在日本喝到了很好喝的咖啡 Olay， 嗯，所以我就把 Olay 写进去。嗯， 是你现在常常会在电台有放一箱的那个吗？ 不是、嗯、是那个 Wild Cafe， 后来现在在 Zitaya 的书店台北店里面有开的那家店，嗯，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叫 Wild Cafe、嗯，那个时候我在日本，因为其实台湾喜欢叫 latte，、嗯、可是日本喜欢叫 Olay、嗯、所以其实这些都有一些时代背景、嗯、还有里面的歌词唱到 dreams come true、嗯、其实那个时候最红的日本团体叫 dreams come true、嗯、 其实都有一些时代的意义了、嗯、然后就当然也就是呼应我自己对于 perfect life 的一个想象嘛。爱不在，我也不会哭出来。多少人天天生涯规划，计划再周详都不如一个变化。我顺其自然，信心十足走。面对问题，多念一句阿弥陀佛。别介意手机搜寻不亮，计划再好也会怕一通电话。我勇往直前，朝气十足走，走过才懂滋味酸甜的结果。美丽人生 ，perfect life，lucky happy perfect life。我说话直接不转弯。总有办法圆回来，幸福人生 perfect life， dreams come true perfect life。 我个性独立不依赖，成败我自己承担。大口大口吃饭喝汽水，再保持运动 always 健美不减肥。我唱卡拉 OK， 谁怕谁？走在大街，还有心态要我签约。现在我已拥有 perfect life， 将来有个 perfect wife， 组一个 perfect family， 每一个人 proud of me。我愿我的 dreams come true， 也祝你的 dreams come true， 组一个 perfect family。Everybody so happy。 现在终于发行了这张专辑，但里面总共十首歌，手心手背一定都是焦哥的 number one， 心头好。然后当然主打跟我们听到同学会啊，熊熊想起依来等等之类的。可是我在很多地方看到焦哥就是会见缝插针，就是很爱介绍陪你淋雨这首歌。 我吗？ 对啊，我觉得你蛮常讲的、欸，就是很多地方说，就别人会说，我觉得 Paradise 很不错，人说陪你淋雨也不错，就是然后或是我很喜欢这个歌，陪你淋雨也不错，私心觉得这个也不错，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是不是你内心他的地位其实蛮高的？要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没有、欸，其实没有， 没有。 其实我的地位的话，应该是言不由衷是最高的。 不是哦， 是因为言不由衷， 马上换言不由衷，马上换，马上换， 有没有？立刻整。因为《言不由衷》是一首非常非常难在现场表演的歌，嗯，那么可是我们听了之后都觉得非常的喜欢，嗯，那因为它比较清淡，你在尾牙怎么唱嘛？哦，你在校园怎么唱？嗯，所以它就很适合戴了耳机，你就静下心来听听看里面的歌词，一个少男的表白，嗯，那当时我们的气宣团队都崩溃了，就是没想到一首本来疑似不起眼的歌，嗯，录完之后所有人都喜欢，嗯，何启宏老师极度想要打这首歌，嗯，但后来冷静一想真的不适合。 为什么会不适合啊？ 不是，我是指包括 MV 包括校园包括什么，因为它不太适合在跨年的，嗯，它的那个气氛是 一个人 悠悠的， 静静听， 对对，是静静的听的，是悠悠的，然后，嗯，像我自己在家我会躺在地上听，嗯，我会去想那个画面这样， 嗯，是不是真的也是当过主持人才会想的那么多？因为其实很多歌手他明知圣诞节跨年要来了，他在上面还是要 唱 情歌， 还是 慢到不行的情歌，就让大家就是我们一起在风中一起冷， 一起把场子干冷掉，对不 对？ 对 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经过一些洗礼之后，嗯，所做的一些理性的判断。嗯，老实说，同学会我一开始我也没有那么想一直唱，嗯，但是因为它太适合出场了，嗯，那个鼓一下，校园尾牙耶诞节，嗯，那个 feel 就对了。 嗯，焦哥，你在第一场校园，当大家都没有听过你的歌的时候，你在台上唱自己的歌，嗯，那个不会很忐忑吗？ 第一场校园的时候， 就是张立东在那一场吗？ 是他吗？ 对，我记得 他在吗？ 你还特别，你还特别说立冬哥，请你多帮忙。我就想说，天哪！ 哦，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很 OK 耶，因为老实说，本来就是应该归零啊，嗯，而且在校园里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Because 我出道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出生，他们认识我吗？他们从哪里认识我？他们认识我的点是什么？嗯。可能是因为我跟 JJ 同台，可能是因为我跟 Hebe 很熟，嗯，就可能都是因为这种原因了，嗯，所以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走出舒适圈的方法，嗯，那也是自我训练唱现场的方法，嗯，必须去的，嗯，那像蔡依林这种人，蔡健雅这种等级就不用去了，那，但是我觉得我是必须去的， 但现在就是很享受每场校园的气氛这样， 因为你会看到那些很炙热的眼神，嗯，那个东西是我们做主持人看不到的，嗯，因为主持人我们都离台下很远，嗯，很少很少会走到他们身边，嗯，除非你是要撑时间，嗯，多半我们都是高高在上，嗯，可是因为你做的歌手你就必须要有更多的互动，嗯，击掌也好，自拍也好，进入他的 IG camera 也好，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爱，很珍贵，而且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生疏，他们都非常的热情。嗯， 那焦哥上台上了这么多次，转换身份的上台，会那个时候真的会有紧张跟不一样的感觉吗？ 有一点，还是会有紧张。其实应该说，每一局都会紧张啦，嗯，每一个场面，像下礼拜我们又要录红白了，嗯，那你说我其实每天你看我在打歌，其实我一停下来我脑子就在想红白，就我在想服装，我在想卡斯，我在想什么，嗯，就是其实我本来就是多核心在用的，嗯，因此就是那种情绪复杂的状态我早就习惯了，嗯，可是你在面对一个 全新的体验的 时候，对对，而且应该说每一个学校都是新的体验，有的学校真的是有点过于想象的热情，哦，有的学校就合理范围的热情，有的学校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喇叭怎么那么难唱，你死定了，下一首歌怎么办，所以老实说每一场都是新的，不是因为你去了五场就没事了，对。 我的存在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生命中曾有过你。我只期待

好想想想起以来有对的最后期待，是好是歹看天的安排，今后我袂孤单太，今夜为何想想想起以来有对的最后关怀，是恨是爱看天的安排，想你到今夜为止最后一天。 3:34，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本年度之前我们说最强怪物新人是安娜，今年这个可能要颁给另外一个人最强怪物新人黄子佼佼哥。 谢谢，谢谢。 这个专辑卖很多张了吧？就还没开卖，就预购，啪啪啪啪啪。 预购就以回本的最强新人， 没有到回本，回本难呢。 但最近我看到都缺货啊。 对，因为缺货有两种可能嘛，一种是真的大家很想要，一种是当时唱片行信心不大，进货不多。 货现在大部分货都不会进太多了， 预估嘛，比如说對、啊對啊、这个黄子佼订两张好了，就下午卖掉，傻眼，缺货、这也有可能、但确实我们有在追加了，拍谁？ 请大家可以耐心购买。 现在博客来买要等到7号， 这么久， 如果你现在才去订的话，很抱歉，你要等10天，因为又有一个跨年假期。 稍后一下。这首歌曲我每次只要念台语歌名就会突然顿呆，就觉得好像会念错， 正常啊。 熊熊熊起一来原本是千娜唱的，其实听千娜唱就已经是你知道女生就会比较有那种慵懒性感、但是我没想到听娇欸，我就是要讲娇哥更情色，就是更有那个、 哪有， 我觉得蛮有啊。对啊， 哪有， 有 没有，我没有这个念头欸， 但是就是唱出来那个 真的 隐藏不住，而且 有吗？ 会不会有很多人跟焦哥说，就是听焦哥发专辑，听焦哥的新歌，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才能适应焦哥很认真，就本来就应该认真唱歌。 没有，其实我觉得那是族群的认知。比如说我在艺术圈或设计界，我觉得他们很习惯我是这样的人。像我做创意多脑盒，我没有在开玩笑，他不像交心食堂就一直搞笑。如果你是创意多脑盒的艺术圈的观众的话，你不会觉得这个很奇怪。 看你从哪边认识焦哥的。 那你如果是从综艺万花筒、创意新人，那你可能就会很不适应。 对， 我在电台也很少开玩笑，除非是碰到何启宏或者是 Tim 哥，我才会比较神经，或阿德姐。可比方我自己在做 DJ 的时候，其实飞碟听众也很熟悉我，我是很严肃的、其实有时候在讲展览讲什么 是很认真的。 对，所以我不怕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从某些地方认识我，然后是有那样的认知也 OK。 对对， 反正、人本来就多面向嘛。 对， 对，多听几次你就突然觉得其实很理所当然，很正常这样。 是啊，而且也46了，还要嘻嘻哈哈多久啊。 那这样我还有熊熊想起依来，就里面有一句话是你说最好几盖，可那个盖是写感慨的慨，那真的是感慨的慨，还是那个是刺，就是台语用字的差别吗？ 那个不是我下字的，因为其实我最早最早版本根本也不是这个。我后来其实没有去这么的偏执去管这些细节。我上次在李千娜的前导影片的背后，我有呼应这个事儿。其实本来这条歌曲最熊熊熊几拜， 熊熊熊几拜， 就听起来双关。 熊熊熊几拜， 熊熊熊你几拜啦，包括熊熊熊几拜啊那样。好，就有点赌蓝的意思这样。对，其实它有，因为它有一点点。可能是不愉快的， 或大家会容易联想到， 对，我跟你说是故意的。可是因为千娜的形象不吻合，因此最早他们就很早很早很早就把它改掉。那这次我在唱的时候，我也提出说我可不可以回到原来的熊熊熊几拜，跟他们说不要。所以我就不管那些字，我管你用什么字，反正这都不是我原始的版本。 所以做这张专辑，你也不会很强硬的要控制很 多。你说对了，我其实很早在开案的时候，我有报告一些心得在 FB 嘛，我当时就有说，其实这次在进阶的过程，就是在 process 的过程里面，进化进程里面，我最大的感触是妥协。我有很多的妥协。要这样唱，要那样唱，我听老师的。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不能太固执。除非我今天已经是 JJ 或是阿信。 可是很多人 等了那么久发第一张，他觉得说我非常明确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我是啊，我很明确知道啊、嗯。像我以前做过自制专辑，嗯，每一张我不就是制作人吗？嗯，我不就是配唱老师吗？嗯，你知道我以前录歌都用录音带吗？嗯，那个时候没有剪接，嗯，没有软体，嗯，所以我每一次在家录自制专辑的时候，我每一首歌都从头唱一遍，嗯，除非中间忘词，然后一遍又一遍，然后我记得好深刻。我那时候牙齿不好。我每次去看牙医的时候，我就带着 Walkman，嗯，我就听每一个 take，嗯，然后我就记得 A 面第四个 take 有一个字不好 ，A 面第六个 take，OK，就是这个 take 可以收录在专辑。我就是制作人啊！ 你连看牙医的时候都不肯放过自己， 难道你要 focus 在他的电钻吗？ 哎、欸，其实、那个、 当然是要转移啊，傻傻的。 我很享受那个他在模拟的那，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我其实就是自己的配唱老师、哦、可是这一次公司既然都花钱请了、嗯、那我当然就听他的咯、嗯、可是老实说我在录音室我是窗帘关起来我一直在捶墙壁啊 哇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我要的、 啊、那这样算这个妥协会不会太 但我觉得这 还在压抑自己 尊重 我们一样用好的方向看如果你今天因为你是新人你第一张专辑 对 所以你经历了以后所有你都会知道哦，原来大家的第一张经历都是这么捶墙壁出来的 是啊我真的把窗帘关起来一方面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唱二方面我其实一直在转身就是翻白眼 深呼吸、嗯、 然后有几次也其实有一点点意见不合、嗯、就是可是我就会唱给你好你要我这样唱我就唱给你、嗯、没有对错、嗯、其实大家听了一定还是顺、嗯、可是我有别的想法、嗯、因此我在唱现场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同学会、嗯、略有不同但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嗯、可是我完全的尊重专业、嗯、我必须尊重专业、嗯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啦 是啊、嗯， 只是因为我可能过去有太多经验法则导致我可是你知道这是很矛盾这个 A 老师呢就会说不要抖、嗯、抖音不要抖、嗯、结果阿信就说哎，焦哥你会抖哦那 Life and Life 那你每一句都抖一次我看看、你懂吗你很多精神分裂的状况在整个录制过程、嗯嗯嗯、 好辛苦、哦、 所以没有绝对的对嘛、嗯、 这就是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嗯对啊、 所以我就听他的、啊嗯、因为他是老师他是制作、嗯、他是老师啊嗯嗯 在App上有人问说那今年红白就焦哥还是一个总主持人啊但红白焦哥你会唱歌吗 不唱 什么、啊、 我告诉你 你 放过小巨蛋这个地方露露汗点都唱了 我明天都要去洲际棒球场了我现在担心的是五月天的演唱会我没有时间担心红白了 为什么是一开始你心里就决定你不唱了吗 对因为接了红白的时候呢根本我还没有要发片那我当时比较聚焦在红白十年要找谁来、嗯 就想说这个十年我们要把它怎么做大做得好这样子 对、啊嗯、那今年的卡司已经非常非常满了嗯，满到来现场的观众一定要有足够的膀胱因为你离不开嘛 没有让你上厕所的卡司 无尿点、 嗯、包尿布 那很蠢还是我现场卖尿布赚、 啊、 一笔我们摆个摊卖尿布成人纸尿布、嗯、真的没有时间去尿尿因为一个接一个噼里啪啦的这样哇我还唱什么我觉得这个舞台就是让大家开心就好了 哇可是刚刚焦哥在边讲的时候、嗯、手指有边玩弄我们一些螺丝钉是有在压抑一些自己的情绪吗就是 在想说哎呀、欸、我应该要把握小巨蛋、欸、你刚刚没提我还没想到 我会有别的小巨蛋可以机会唱 哎呦 就 是 所以我就不会 卖个关子这样子 不会觉得可惜 哎呦、哦、 好所以今年小巨蛋红白没有焦哥但他在紧张明天的事情 耶 这张专辑听了就是听了一轮之后其实最打动我的这首歌是再见过去、 嗯、哇你的内行你一定有在谈恋爱 我没有、真的没有没有那时候我听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就是 看着我说没有 真的没有我的眼神真的很 真刚结束 都 真 的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首歌是以前的歌词然后我一直以为是新的歌词 以为是新的 都想说 都是旧的 焦哥二十年前写的 二十多 你是不是一个时空穿越者 我是二十多年前的一首歌被我遗忘在我的收藏的一个宝丽龙盒子嗯，因为我有很多的就是我刚刚讲小时候录的那后来我就不做自制专辑了、嗯、因为我放弃了、嗯、我觉得人生就这样我就算了我就去忙综艺的事情、嗯、 在那天我整理我的音乐宝藏屋，就是我的工作室的时候，我会到处拿东西出来听， 嗯， 我就想这个卡带是什么，上面有很多手写的字，我下次会拿到我电台节目分享。 哦， 没有歌名， 嗯， 没有收录在我的自制专辑或 iPod 转档，嗯，我一放下去啊，怎么那么好听啊，然后这歌词怎么那么吻合现在，也许是我想对耿如说的话， 对，就是 非常诡谲， 完全贴进去， 然后我还是找不到手，那个时代是手写歌词，嗯，没有 computer 呢，哦， 嗯， 我找不到那个草稿， 嗯， 我找不到，后来我就赶快听写， 嗯， 那传给我的企划，我说赶快去买这一首， 嗯， 而且无比顺利的就买到了， 嗯， 没有任何的纠结，就成为当时我们最后一首收录的歌， 嗯， 放在专辑里。 那二十年前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呢， 对象是谁？ 完全不记得，我怎么会记得22年前？因为那个时候我写歌，因为写的量很大， 嗯， 可能 maybe 是一个日剧， 嗯，打动你的桥段， 不一定是有人， 嗯， 像比如说安全感， 嗯， 我写给许志安， 嗯， 为什么？许志安， 哦，就是因为 安全感，所以那时候很多歌都是想象的， 嗯， 那这个歌可能也是，但是就无比奇妙的出现在那一个午后， 嗯， 试想如果它是在去年出现的， 嗯， 我可能也就。 嗯，没有 听完就丢到一旁嘛， 啊， 我没有要做唱片啊， 或是我们在听的人也不好像更加的有感觉进去， 就很奇怪，那他的出现的时间点就刚好是在唱片筹备期，一个字都没有改， 嗯， 就是原始的那个版本， 嗯， 拿过来， 待会 ending 呢我们会好好再放一次，大家真的可以仔细听一听，你会起鸡皮疙瘩，因为你真的会觉得焦哥他就是超能力，他就是在我刚刚说他就是在时空穿越， 闹鬼。 那焦哥这么忙，你现在又是尾牙，又要主持红白特别嘉宾唱校园，那你自己好好的专辑，你知道新人都有个专场 签唱会啊， 对啊，那怎么办，是不是都没有办法了？ 没有，我本来就没有办签唱会啊， 也不会办一场， 我不想， 嗯，演唱会 我不想被神，就我不太喜欢被偶像化，被崇拜，被神化， 嗯， 我觉得很不习惯， 嗯， 好，一个台子你在桌子里面签名，然后大家排队，嗯，我一直都觉得很别扭， 嗯， 所以我 那也没有要做一场演唱会吗？ 演唱会本来有这个计划，但我们没有预算呢， 啊， 我们不是索尼，不是华纳，我们叫认清事实，我们没有国际， 启宏老师他刚领版税领那么多， 就是他的 idea 啊，但是他也觉得很失望，就是他认为一个宣传期的最后可能有一个 life 的， 对啊， 但后来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很现实啦， 嗯， 真的，今天你如果是就像比如说我们的 MV 是用一个 bar 的场景，嗯，那天我在脸书就在写，如果这个梗是 JJ，也许华纳就会真的开一个 bar 了， 嗯，期间限定的， 如果今天是蔡健雅，也许真的开一个期间限，可是因为我们是小公司， 嗯， 我们是就是一个你基本上可以说独立发行的啦，嗯，所以我也不想让老板花那么多钱， 嗯， 那这些事情就无，我没有那么多欲望， 嗯， 我想这些歌也许你在夜里戴着耳机听就可以了， 嗯， 未必要到现场来， 可能大家觉得听到焦哥的名称，就是还是觉得很想去，怎么可能会没有资源？怎么可能这张专辑会这么难？但的确就是会有很多， 嗯，哦，有，我们还是有资源啦， 对， 还是很多人帮忙。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比较劳民伤财， 嗯， 比如说办签名会或音乐会， 嗯， 对。 所以还是回到音乐的本质初衷，就是你晚上有空的时候，你好好把它，嗯。我们还是很老派啦，我们就老派的人会把 CD 放进去， 尤其在车上听。 对， 我自己在停车场飞碟哭了好几次才上来， 哦，真的假的？ 比如说安全感，我掉进去了， 嗯， 我掉进去，我上不来， 嗯， 那时候在他们寄过来的时候，那不是我的故事，但是我想象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我觉得好可怜，我就上不来。 所以可能有很多人在各大停车场，然后发现焦哥，就是哎，怎么在焦哥在车上哭吗？ 对，就是有些歌还是要静静的听， 嗯， 对， 嗯。今天非常谢谢焦哥来跟我们分享。像你的首张专辑《Life and Life》，跟焦哥说声， 谢谢两位飞碟扛把子， 真的是辛苦 了，新年快乐！ 我的心分一部分给你，我凭什么资格为你操心？就凭我对你感觉不同过去。不是游戏，不是戏，我的过去真真假假的情，希望你不会在意，不要怀疑，

真实和虚拟的万头千绪，理智与感性的青春物语，都在有感觉的秘密基地。 星星把人情折个虚拟世界。 有感觉第二张创作专辑《有感觉的秘密基地》，宽宏艺术。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优福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